就派人去抓他。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。周顺昌为人清廉，家里很穷，还很讲义气，经常给人帮忙，在当地啊名声很好。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，又觉得这个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，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，要周顺昌家给钱，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。可惜啊，周顺昌是真没钱，他本人也看得开，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，能怎么样？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，他们开始凑钱，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，只求东厂高抬贵手。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，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，得寸进尺，竟然加价，要了还要，这就过于混账了。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，大家忍了。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，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，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啊，或是太傻，一点不消停，还招摇过市，欺负老百姓，为不连累周顺昌，大家又忍了。一天后，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，整整十几万人，差点把县衙击垮。巡抚毛一路吓得不行，表示有话好好说，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，不要抓周顺昌，上奏书说句公道话。毛一路呢，胆子比较小，得罪群众是不敢的，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，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。所谓干柴烈火，大致就是这个样子，十几万人气势汹汹，就等一把火。于是这个文志炳先生是挺身而出，他大喊一声，东厂歹人啊，鼠辈赶儿，火点燃了。勒索收钱不办事儿，欺负老百姓，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，人蠢到这份上就无需再忍了。短暂的平静后，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，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，东厂歹人是魏忠贤的命令吗？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，他叫严佩伟。严佩伟是一个平民，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，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身份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割了你的舌头，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？他穿着官服，手持武器，他认为啊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严佩伟会害怕，会退缩。然而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。严佩伟振臂而起，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，原来是东厂的走狗。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、飞扬跋扈的特务，拳打脚踢，发泄心中怒火。文志炳被打懵了，其他的特务反应很快，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。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，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。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饿狼，纷纷一拥而上，逮住就是一顿暴打。由于人太多，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，距离远的就脱鞋，看准了就往里砸。有一个提示，古人穿的都是木屐。东厂的人傻了，平时大爷当惯了，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，这帮平民竟敢反抗。由于反差太大，许多人思想啊没转过弯来，半天还在发愣。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啊，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，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， 四散奔逃，有的跑进民宅，有的跳进厕所，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。说实话，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呐，脑筋有点问题。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，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？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，群众们使用了最为简洁的方法，一顿猛踹，连房梁都踹动了，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，一顿群殴，当场毙命。相对而言，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，他是被人踹倒的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又是一顿猛踩，被踩死了，连肇事者都找不着。值得夸奖的是，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，也很讲策略，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，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，这样既出了气，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。打完了特务，群众还不满意，又跑去找巡抚毛一路算账。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啊，他不过是执行命令，胆子又小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能躲进粪坑里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，稳定秩序，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。这次事件中，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，许多人被打残，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。据说有些人回京后啊，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，怕光怕生，活像得了狂犬病，气势出够了，事儿也闹大了。东厂抓人，人没抓到，还被打死几个。魏公公如此窝囊，实在耸人听闻，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儿。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，可十几天过去，别说反攻倒算呢，连句话都没有，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。事发后，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，当时就慌了，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了一顿痛骂，说他本人不想抓人，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，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？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，他不喜欢这个黑锅，希望顾秉谦帮他背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，只磕头不说话，回去就养病，索性不来了。魏公公无计可施，想来想去，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，参与群众一概不问。说是这么说呀，过了几天呢，顾秉谦看风声过去，又跳了出来，说要追究此事。还没等他动手，就有人自首了。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，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路，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，与旁人无关，不要株连无辜。这五个人的名字是严佩伟、杨念如、沈阳、周文元、马杰。五人中，周文元是周顺昌的教夫，其余四人并没见过周顺昌，与他呢也无任何关系。几天后，周顺昌被押解到京城，被徐显春严刑拷打，不屈而死。几月后，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，群情激愤，为平息事端，毛一路决定处决五人。处斩之日，五人神态自若。沈阳说：“无憾。”马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吾等未奸阉党所害，未必不千载留名。去去去！”严佩伟大笑：“列位请便，学生去了。”遂英勇就义。五人死后，明代著名文人张复感其忠义，挥笔写就一文，是为五人墓碑记，四百余年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。五人墓碑记：嗟夫，大燕之乱，以近身之身而不改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与？而五人生于边吴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讲大义，滔死不顾。严佩伟和马杰是商人， 沈阳是贸易行中间人，周文元是轿夫，杨念如是卖布的。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，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。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，只是信念是否坚定。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啊，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：一，魏忠贤害怕了，他以及他的阉党是受了极大的震动啊。用历史书生的话说，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。相比而言呢，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，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遵素逃过了一劫。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遵素之所以能幸免，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，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，只是因为连燕佩伟等人都不知道啊，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个兄弟是无辜的。其实民变发生的当天，抓周昌顺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，有一批人恰好经过苏州，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，抓黄遵素的特务。黄遵素是浙江余姚人，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，于是就赶上了，实在有点冤枉啊。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，无非是过个路，可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，过于能打，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，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。要说还是特务，那反应真是快呀，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，虽说不知怎么回事，立马就闪人了，被逼急的就往河里边跳，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，坏了，假贴丢了。所谓假贴啊，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。照眼下这情景啊，要是没有假贴就跑去，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，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。于是黄宗素呢纳了闷了，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，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。但黄宗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躲是躲不过去的，大家都死了，一个人怎么独活呢？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，到衙门去报道。几个月后，他被徐显春拷打致死，在黄遵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，大家都很悲痛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：父亲若一去不归，儿子来日自当报仇。一年之后，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黄遵素死了，东林党覆灭，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，无一幸免，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了。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啊，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，除了愤怒还是愤怒，输的那真叫彻底啊，局势基本是一边倒，朝廷是魏公公的，皇帝听魏公公的，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。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，一个在东林党里啊，有一个特殊的人，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，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，孙承宗。在得知杨连被抓后呢，孙承宗非常愤怒，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，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。孙承宗很狡猾，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，他不会再犯杨连的错误，决定使用另一种方法。天启四年十一月，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，他此行的目的去找皇帝上访告状。对一般人而言呢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，不太见人，还有魏管家呢帮他闭门谢客，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啊，那实在难如登天的。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，虽说没啥效果吧，但两人感情很好。魏公公呢几次想挑事儿，想干掉孙承宗，朱木匠都笑而不答，从不理会， 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，他并不傻，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。于是魏忠贤惊慌了，他很清楚啊，孙承宗极不简单，不但狡猾大大的，和皇帝关系铁，还手握兵权，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，那就真没戏了。就算没告倒，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，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。魏忠贤正心慌，魏广辉又来凑热闹了。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，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呐、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。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呢，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，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啊，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。魏公公疯了，二话不说呀，马上跑到皇帝那里是苦苦哀求，不要让孙承宗进京。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，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，身为忠臣必须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呀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啊，皇帝大人毫不慌张，他还安慰魏公公，孙老师靠得住，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。这个判断呢，充分说明啊，皇帝大人非但不傻，还相当之幽默。魏公公被涮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啊。话说完，皇帝还要做木匠，就让魏公公走人。可是魏公公不走，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，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，所以他开始哭，还哭出了个花样，绕床痛哭。也就是说，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，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，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，孜孜不倦，锲而不舍。皇帝也是人呢，也要睡觉啊，哭来哭去真没法了，只好发话，那就让他回去吧。有了这句话呀，魏忠贤壮胆了，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，让孙承宗回去。然而不久之后，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，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，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。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。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，他只想上访，不想造反，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，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，大胆反抗，来到京城，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。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，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传假圣旨，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须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，进入九门，光荣被捕。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，也没看到这一幕。孙承宗十分愤怒，他急匆匆赶到了通州，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，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，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，返回了。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，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，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，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，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，说来就来了，胡说八道是没用的。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，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小时候啊，这个历史老师讲的东林党的时候啊，曾说到，说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，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我曾问何为封建士大夫，老师就说了，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，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多年以后啊，我亲手翻开历史，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所谓封建士大夫，如王安石，如张居正，如杨涟，如林则徐。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，就是没落守旧，不懂变通，不识时务，给脸不要脸，瞧不起劳动人民，自命清高，即使一穷二白，被误解污蔑，依然坚持原则，坚持信念，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。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，高高在上，无论对方反不反感，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，无论对方接受不接受，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，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，并为之奋斗一生，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，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，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。孙承宗失望而归，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，只能拯救辽东。魏忠贤曾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，可他反复游说，皇帝就是不松口，还曾经表示，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儿，就唯你是问。魏公公呢，只好放弃了。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，手里握着十几万人，实在有点睡不安稳，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儿，还找了几十个言官，日夜不停告黑状。孙承宗啊，撑不下去了。天启五年十月，他提出了辞呈，可是他提了 N 次也没得到批准。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，是他实在走不了，因为没人愿意接班。按魏忠贤的意思，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帝。高帝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，是个相当厉害的人。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，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。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啊，他混了整整33年，熬死了两个皇帝，连作风问题都没有，到天启三年也才当个兵部侍郎，非常人所能及。更厉害的是，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，第二年就退休了。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，但算来算去，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，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，我要提你的官，去当辽东经略。高先生一贯胆小，但这次也胆大了，当即回复，不干，死都不干。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呢，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，往死了磕头，我都这把老骨头了，你让我在家养老吧。魏忠贤觉得很空虚，费了这么多精神给钱给官，就拉了这么个废物，所以他气愤了，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。高帝擦干了眼泪，打起了精神，到辽东赴任了。在辽东啊，高帝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。到地方后呢，高先生立即上了一封奏书，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。经过孙承宗的整顿，当时辽东部队已达10余万人，对此高帝是有数的，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，说他数下来只有5万人，其余那几万的工资啊都是孙承宗领了。对此严重指控，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疑义。他同时提今后的军饷就按5万人发放，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，除5万人外，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 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。高帝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，孙承宗还没倒，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。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，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。他一直认为啊，把防线延伸到这个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，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，有家都回不去，于心何忍？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，退守到山海关，就算失去纵深阵地，就算敌人攻破关卡，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。他不但这么想，也这么干。天启五年十一月，高帝下令撤退。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、嵩山、杏山、宁远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，总之关外一切据点全部撤走。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、平民、枪械、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。他想回家，且不想再来。但老百姓不想走啊，他们的家就在这里啊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，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。但他们没有选择，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，家毁天弃，嚎哭震天也得走。高帝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，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，跑得飞快，看到司令跑路，小兵自然也跑。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、军粮随即丢弃空。数年辛苦努力，收复400余里江山，10余万军队，几百个据点，就这样毁于一旦。希望已经断绝，东林党垮了，孙承宗走了，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，失局已无希望。很快，努尔哈赤的铁蹄就毫不费力地踏上这片土地。没有人想抵抗，也没有人能抵抗，跑路是唯一的选择。有一个人没有跑，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，无法控制的混乱，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：我是宁前道，必与宁前共存亡，我绝不入关，就算只我一人，也要守在此处迎战敌人。宁前道，文官袁崇焕。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若夫以一身之言动，进退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，民族之龙体者，于古未始有之，有之则袁都师欺人也。关于袁崇焕的籍贯呢，是有纠纷的。他的祖父呢是广东东莞人，后来去了广西藤县，这就有点麻烦啊。名人就是资源呐，就要猛抢啊。东莞说他是东莞人，藤县说他是藤县人，争得今天都被消停。但无论是东莞还是藤县，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。明代的进士不少，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。据统计啊，70%以上都是江西、福建、浙江人，特别是广西，明代200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。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，且自幼读书，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。那年头啊，做生意的没地位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只有读书。就智商而言呢，袁崇焕是不低的。他23岁参加这个广西省统一考试，中了举人，当时他很得意，写了好几首诗庆祝，以才子自居。一年后他才知道啊，自己还差得很远。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，不久之后啊他就回来了。3年后呢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啊又回来了。3年后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又回来了。以上句子啊我们重复说了4遍，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。从23岁一直考到35，考了4次，4次落榜。万历47年，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。他的运气很好，他的运气确实很好，因为他的名次是3甲第40名。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100多人，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，排到3甲第40名，说明他差点没考上。 关于这一点呢，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提名碑上看过，在袁崇焕的那颗碑上，我找了很久，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找到他的名字。那么在当时啊，考成这样，前途就算是交代了。因为在他之前呢，但凡建功立业、匡扶社稷，如徐阶、张居正、孙承宗等人，不是一甲榜眼，啊，就是探花。最次的也是二甲庶吉士。所谓出将入相，名流史册，对于这个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，是一个梦想。当然啊，如同很多成功的人士一样，比方说朱重八、张居正等吧，这个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征兆，预示他将来呢必定有大出息。比方说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，当即是精神抖擞，开始教育土地公：土地公，为何不去守辽东？虽然我呀很少跟这个野史较真儿，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。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生人，据称啊，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，往海了算，28岁时说了这句话，也才万历40年。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46年才跟明朝打仗的。按此推算，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，还可能会预知未来。啊，话虽如此啊，但这种事呢，总有人信，总有人讲，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。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，几百年前呢，说这个世纪末呀，全体人类都要完蛋，传了几百年，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，无数人信，搞得政府啊还公开辟谣。我曾研习欧洲史啊，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。当年呢，他曾给法兰西国王算命，说国王您的身体真是好啊，能活90岁啊。国王很高兴啊，后来挂了，时年24岁。但就当时而言，袁崇焕肯定是个才子，那全国能考100名，自然是个人才啊。但相比而言呢，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。接下来的事啊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由于这个太不起眼儿，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，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，说是没有空闲职位，让他再等一年。于是啊，这个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，在万历48年，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——福建邵武知县。邵武啊，今天还叫邵武啊。位于福建西北，在武夷山旁边，这就是说是山区。那么在这个山区县城啊，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儿，很积极啊，丰功伟业倒说不上，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。作为一个县太爷，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。至于其他光辉业绩，就不得而知了，毕竟是个县城，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儿，很难。天启二年呢，袁崇焕接到命令，3年任职期满，要去北京述职。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。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呢是十分严格的啊，这个京城的就不说了，京察6年一次，每次都掉层皮。即使是外边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，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的沙漠，只要你还活着，轮到你了，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，然后由布政使组团，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。考核结果分5档，好的晋升，一般的留任，差点的调走，没用的退休，乱来的滚蛋。袁崇焕的成绩呢，大致是前2档。按常理啊，他最好的结局呢，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，到地市级接着干，慢慢的熬。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的没边了，他不但升了官，还是京官，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洵， 时任督察院御史、东林党人。侯洵呢是个不出名的人，级别呢也低，但很擅长看人呢，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，看一眼就明白。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，他认定了此人非同寻常，必考大用。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职务虽不高，却是御史，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。所以啊，他随即写了封奏书，说我发现了个人才，叫袁崇焕，希望把他留下来。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，皇帝大人还管事儿，看到奏书呢，顺手就给批了。几天后，袁崇焕接到通知，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，从今儿起，他的职务是兵部纸坊司主事，六品。顺便说句啊，提拔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洵呐，有个著名的儿子叫侯方域。如果不知道此人，可以去翻翻桃花扇。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啊，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。兵部纸坊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四处寻找，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。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，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，但猫腻在于啊，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也没那么多人找他。当时呢，广宁刚刚实现，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，乱得不行。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，鬼才管他去哪儿。袁崇焕回来了，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：欲我兵马钱粮，我一人足守此。在当时说这句话，胆儿必须很壮，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这个辽东必然丢掉，山海关迟早失守，而万恶的朝廷呢，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儿送。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啊，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，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。事情确实如此，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，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是大为高兴，把他提为正五品、山东按察司佥事、山海关监军，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。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啊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，以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。看到了吧，看到了吧，这人就要上刑场了，看你还敢胡乱说话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至亲戚 朝夕，微雨细，轻落拂乱心意，点墨研成书意，孤影是红旗。飞雪兮，立下青横溪，云外瑶台翠衣，新罢落花沾衣，流水兮，为世间物一曲，落中分发一气，江山锦绣万里，王后兮，蓝丝照天地。几何扬州万里，身作白石观棋，琴相惜，半生相愁情敌，听书留着红玉，剑长白努力，有独戏，浮华浪蕊中归迹。东方充满流波扎起，纵马长剑如赤兮，在这浮世江湖绝句，映著露一滴，微雨梦中我也懂你，曾经是煮茶共叙，沉浮嚣张龙骨相抵，江心山地江南风流， 忽见风急雨聚，一人江山湿透，孤怀兮月尽人间酒，清香霜冷烟勾，等价隔着琼楼，乘风兮凋了无闻一首，长歌独我三番醉首，清秀兮尘烟迷灯灯。

16元整。 FM 986